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今日讲题是彼此互为肢体。在刚才主席为我读出那一段的经文里面，使徒保罗就好像主耶稣在四福音书里面所讲论的一样，就是他用比喻的形式来到去带出一些重要的真理。保罗在经文当中引用一个人的五官，就是眼、耳、口、鼻、眉，同埋四肢，即是我们的双手、双脚，以及是身体里面的八体，是包括不同的器官、血管、骨络等等，来到去表达基督徒之间那种的亲密关系，亦都凸显了肢体生活的原则，叫我们作为弟兄姊妹之间，我们在主里面要彼此合一，彼此的互相配搭，彼此的相顾。从前有一间的教会，里面有四个人，这四个人的名字都是较为特别，他们的名字就是第一个就是所有人 everybody， 第二个就是有些人 somebody， 第三个就是任何人 anybody， 第四个最后一个就是冇一人 nobody。 那有一天教会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做，所有人 everybody 就被要求去做这件事，但是所有人即 everybody， 他以为有些人即 somebody就会去做的，因为这一件事是任何人 anybody 都可以去承担可以去做的，但结果就没有一人 nobody 就肯去做。然后怎样呢？然后就是有些人 somebody 就发怒了。为什么发怒呢？因为这一件事是所有人 everybody 都可以做的，但问题是所有人 everybody 都以为任何人 anybody 都会去做，但是就没有一人 nobody 会想到所有人 everybody 都不肯去做。最终就是 everybody 所有人都埋怨有些人 somebody， 因为这件是一件任何人 anybody 都可以完成的事，但竟然是冇一人 anybody 冇一人即 nobody 肯去做。就在这个时候，第五个人就去参加这间教会，但这个人入到这间教会之后，他就感觉很迷茫，他环顾周围，又看见刚才所发生的事情，他觉得不对路，就离开这一间的教会，就不再回来。大家可能刚才都听不切我是讲什么东西，可能 somebody 都觉得很混乱，但其实 anybody 一阵间你有需要的时候，在网上都可以再是重听回。讲回这个例子，就是说呢，其实很多时候刚刚所形容的事情都会发生在教会里面。不少的信徒是不想出来去承担侍奉，因为什么呢？因为想着会有人去做。我自己有其他的更加重要的事情去处理，不要搞我。结果那个担子就落在小部分是有承担，是受感动在回应神的人身上。在今天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分为三方面和大家一起去分享。第一方面就是肢体合一。肢体合一。在第十二和十三节的里面，其实这里是强调 肢体合一的重要性。这里呢是特别是引用是一个身子。一个身子这四个字在这段经文里面呢其实总共是出现了四次。在十二节、十三节和二十节里面。司徒保罗他相当强调那个的是基督的身体是一个那个的重要性。即是说教会或者是平安堂是一个身体而基督就是教会的头。是以弗所书的五章二十三节都有讲。即是说呢整个身体的中枢就在耶稣基督身上面。而你和我以及平安堂的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就是这个身体的其中一个的肢体其中一部分。可想而知彼此之间我们那种互为肢体的密切性能够成为教会的肢体并不在乎我们的文化背景族裔背景教育水平社会地位。在十三节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这两大族类其实就是代表是不同种族之间那种的分歧。就是说不理你是香港人美国人加拿大人中国人日本人在主里面都可以是合而为一。跟住经文就是讲话为奴的自主的为奴的自主的其实就是说代表是社会阶级的不同。不理你是工程师是医生是音乐家是餐厅侍应这一切那种的不同这一些的不同就不再成为我们归入同一教会成为身体其中一部分的阻碍不会成为阻碍因为我们那个的背景。十三节的下半节就这样说他说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饮于一位圣灵。同一位圣灵受洗即是说指到圣灵重生了我们。信主之后不是靠我们自己就可以得着改变那是说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来到慢慢的改变了我们。为什么我们成为一个身体的一部分呢就是因为圣灵在我们心中所做的工作。关于身体的合一以弗所书有很明确的论述。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保罗曾经提及过有七个的合一。这七个合一就是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而一主一信一洗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合一是代表里面那一种一心一意就是说各人是将自己是连接在基督的身上。当真正合一的时候就不会是那么容易我们离开这个教会这个的身体。我们不会那么容易去远离弟兄姊妹特别在困难当中在那个的失意环境当中。一场世纪疫症令到教会数十年如一日那个的聚会的模式是被迫中断。取而代之的就好像现在这样我们一起的在网络这种聚会的形式当中来到去敬拜神。其实不少的教会都担心网络聚会 会唔会带嚟教会之间嗰种嘅洗牌效应呢？乜嘢叫洗牌效应？就係话因为信徒系缺乏咗嗰个嘅实体嘅崇拜，同埋我哋冇嗰种其他实体嘅聚会，以致彼此之间嗰一种嘅系内聚力就会相应嚟到去减低。肢体之间我哋去守望相助嗰种嘅情谊亦都冇以前咁强。信徒喺网上其实可以自由主动嘅去寻找适合自己嘅崇拜信息。如果崇拜信息边个系讲到系冇適切性嘅，或者系边一个嘅牧师好似呢个黄牧师讲到闷到瞓着觉嘅，咁可以即时嘅转台，我哋可以即时嘅参加第二间教会嘅崇拜，久而久之就唔会再参加翻系自己教会嘅网上崇拜，就算第二时教会重开，都可能系转去另一间教会，这个就系所谓嘅洗牌效应。我相信无论系主流嘅教会或者系华人嘅教会，其实都担心可能有部分嘅信徒会系因为咁样而流失。但若果我哋明白圣经嗰个嘅教导合一嗰种嘅重要性，明白到我哋肢体连结同埋身体嗰一种不可分割嘅关系嘅时候，就唔会咁容易从一个身体又转去另外一个身体，咁一年半载之后又再转去另外一个嘅身体。喺教会合一当中所产生出嚟嘅力量可以好巨大。喺自然界当中，唔知你有冇留意嗰啲嘅候鸟，即係譬如嗰啲嘅雁、嗰啲嘅燕子，佢哋点样飞嘅呢？今年我谂我起码有系遇过两三次，即係见到啲雁同埋或者系嗰啲嘅燕子飞嗰啲嘅情形。就係话呢，你喺街行下嘅时候呢，咁突然间喺空中发出咗一种系好强烈嘅叫声。当你系望上去嘅时候，望上天空嘅时候，就发现咗哇，成千上万嗰啲嘅雁系一齐嘅飞过。你发现原来雁佢唔系一隻两隻咁样飞嘅，系一大群嘅飞。佢哋唔系随意嘅飞，佢哋系以一个人字嘅形状嚟到去飞。原来佢哋一齐飞，是可以互相嚟到去是帮助緊嘅。因为飞嘅时候佢哋要面对是前面嗰一股好大嘅嗰个嘅气流嘅阻挡力。当一齐飞嘅时候是会将嗰一种嘅是阻挡力大大嘅减少。同你一隻两隻飞所遇到嗰种嘅阻力系完全唔同嘅。当一大群飞嘅时候，当然就系话，如果佢以一个人字形嘅飞嘅时候，喺前面嗰一群嘅雁其实最辛苦最吃力嘅。点解呢？因为食正风啊嘛，佢哋喺前面。但原来当佢哋前面呢一群雁飞嘅时候，后面嗰一群嘅雁呢就会点样呢？就是一路飞的时候他们就会发出一种的声音。就好像呢，这些声音就好像就是说是他们对前面那些雁来到去讲加油啊，你是继续飞啦，不要瞌眼瞓啊。就类似的作用。这些鼓励的声音对前面飞行当中的雁其实有很大的鼓励作用。当然前面的雁一段时间之后他们都会很疲倦。疲倦的时候他们怎样做呢？原来他们又会飞去后面来到去休息，而原本在后面那一群的雁就会飞去前面。 啊，咁样轮流嘅飞行嘅时候，就算佢从南方飞到去北方，或者系北方飞去南方，佢都有能力系带动成群嘅雁嚟到向前飞。啊，嗰种合一嘅精神可以发挥得出嚟。啱啱呢一个嘅星期，啊，其实财经界最热门嘅话题就系呢一个嘅，大家可能都知道啦，就系呢个 GameStop。就是话咧，一班普通嘅投资者，啊，佢哋集合埋佢哋一齐嘅力量，啊，一齐嘅同心，系买呢一只即系 GameStop 嘅股票，啊，将嗰个嘅股价咧就系到去推高，啊，咁结果系点咧？啊，结果就系一个不可思议嘅一个嘅系价值，或者系嗰个股价就出现。啊，将嗰个嘅传统嗰啲华尔街嘅精英啊，嗰啲华尔街嘅大鳄啊，嗰啲嘅 hedge fund 啊，因为佢哋全好多咧都系空仓，咁啊，以致咧佢哋全部都被打败。啊，呢班嘅投资者，一群好大群嘅投资者，佢哋因为有一个同一嘅目标啊，当佢有同一个目标嘅时候，就发挥到嗰种我哋叫做合一嘅精神出嚟。喺教会之中，教会之中啊，合一所产生出嚟嘅力量系可以好巨大，可以好巨大。所以我哋基督徒，我哋要系认清楚系一件事，就系虽然我哋每一个人，我哋都是一个个体，但是并不表示我们是跟其他人是没有关系的。不是。特别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是神身体的一部分。因为这样的缘故，这一个的身体，这一间的教会就可以是彰显那种的合一性。当彰显那种合一性的时候，就能够为神作更加大的事。教会并不单单是个人的事，而是一个群体性的一个的生活。我们是一个的身体，这一个就是十二节和十三节的意思。第二方面，保罗是提醒我们肢体之间的配搭。肢体之间就是说，我们除了刚才所讲我们要有合一的心智之外，也都要了解肢体之间那种的不同。因此保罗在第十四节里面说，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这一个是一个我们很容易明白的道理，因为我们不是复制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那种的个人的特性，但就是因为彼此之间的不同，因此教会内的弟兄姊妹是可以发挥彼此配搭。神给我们是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不同的才干、性格、背景等等，帮助神给一些不同的这些的性格、背景、恩赐，就帮助我们各人发挥在差异当中那种的配搭。保罗在十五节至到二十四节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他指出是两件事情我们要留意的。这两件事情，第一件就是说，我们不要太自卑。在十五节到二十节，保罗说，切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保罗的意思是，虽然手是比脚所做的事情是多很多，虽然手也都是比脚是更加的灵活，但是不是因为这样脚就可以说，我不属于这个身体，不可以 因为脚原本就是属于这个的身体，而事实上脚这个的肢体亦都有它所能够做的工作，它能够尽的责任，这一方面是手是做不到的。同样的道理，眼睛亦都不可以是永远的能够是代替耳仔的功效，永远都不可以。耳仔亦都是不能够代替眼睛的功用。你和我在平安堂里面，我们互相作肢体亦都是一样，我们都是基督这个身体的里面。这个是一个是不需要我们去争论的一个事实。我们在基督里面这个身体里面，这个我们不可以去否定。身体中所有的肢体都是这样，这个是神所定下的旨意。就正如在第十五节强调，就是说，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区安排在身上了。因此我们彼此之间千祈不要有任何的不满，就好像这里所提及脚和耳仔，似乎我们看下去的时候，他们有一种自卑作崇的种感觉，觉得自己就比不上手和比不上眼那么有用。千祈我们不要有这种同人比较的心态。在二十世纪，世界知名的美国交响乐团那个是指挥叫做伯恩斯坦。他有一次接受访问的时候，记者问他，你认为在一个的交响乐团的里面，哪一个的位置是最重要呢？伯恩斯坦他想一想就说，是第二小提琴。第二小提琴。他给出这个的答案，其实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这个的伯恩斯坦他继续说，他说我可以找很多人担任第一小提琴手，但是要找一个愿意担任第二小提琴这个的位置却是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呢？因为第二小提琴手的技巧可能要跟第一小提琴手那个呢是一样。但是第二小提琴手他又要能够配合那个首席小提琴手，又要能够配合整个的乐团。所以这个人不单单他那个小提琴那个的琴艺是要好，亦都要他自己，他不是一个强于出风头的人，更加要愿意同其他人有那种美好配搭的精神。伯恩斯坦他知道，如果当人人都想要居首位那个时候，这个交响乐团就无法只能够是达至最高的标准。只有是当每一个人尽力来到发挥自己的位置，并且是顾全大局，这样才能够是奏出最完美的乐章。在教会整个的侍奉团队当中，每一个人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有神给他的恩赐，但是需要彼此的来到补位，互相来到是成全，以致能够发挥最大的力量。保罗在这里教导我们，我们不能够为自己来到去选择我们要成为某一个的器官，这个我们不可以。我们所能够做的就是去发现神预先为我们所安排的位置，而我们在这个的位置上面，我们是到去尽忠职守， 竭力的侍奉。其实我们真的要欣赏在教会的合一当中，在那个合一当中，其实真的有很好美丽，一个多元化那种的美丽，我们看得到的。我们叫做 The beauty of diversity within the body。肢体间的配搭除了不是太自卑之外，在21至24节提醒我们更加不要自大。肢体之间我们不单单不可以去互相排斥，我们更加就是说我们应该明白彼此的重要性。所谓俗语我们所讲是唇亡齿寒。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不要因为别人的恩赐和自己的不同就看轻别人，我们去排挤别人，甚至乎我们是不去帮助别人。我们需知道各人都需要别人的帮助，我们然后才可以去发挥才能和恩赐。通常在主日的时候，我的角色就是正道，以及是负责是家事报告。这个是一个差不多所有人都看得到，是一个是 visible 的侍奉岗位。在疫情期间，大家都知道其实每一次我讲到或者是我作报告，其实我都是需要背后的弟兄姊妹帮我做录影，帮我做音响，帮我做剪接，然后放上网。即是说其实每一次都有Joey， 有Ken 在背后他们做大家所看不到那个侍奉。我更加需要人在背后来到去代祷，因为每次的播出包括各方面那些仪器的运作，网络的接收都完全不是在我们的掌握之中。如果是这样，作讲道的又有什么可夸呢？在教会的里面，在神面前的侍奉，没有说一个人比另外一个人更加重要，只不过各人的恩赐是不同。最后第三方面是保罗教导我们肢体之间是应该怎么呢？就是我们肢体之间是彼此的相顾。在25至27节，这里有两个的原则。首先就是26节的上半节，就是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现在因为疫情的缘故，虽然我们是没法子去探望有患病的弟兄姊妹，又或者我们没法子去探望一些在灵性有软弱的肢体，但你有没有想过，有没有想过真的拎起个电话去问候对方呢？又或者退而求其次，你亲自给一个 WhatsApp 对方，是带出你对他的关怀呢？我们既然是同一生命、同一身体、同饮于一位圣灵，所以我们就应当是彼此的关怀。好像圣经所说，与哀哭的人同哭。26节的下半节就是说，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我们彼此之间不要有嫉妒其他弟兄姊妹的成功，不要因为其他人得着赞赏我们就不开心，我们有那种的苦涩， 好似成间教会都好似对佢有亏欠咁样。我哋唔好咁。相反，我哋有一种嘅感觉。有一种点嘅感觉呢，就係话呢，就好似我哋嘅手指嘅里面，我哋戴住一隻钻石戒指嘅时候，当你戴住一隻钻石戒指嘅时候，全身都会得着光彩。就唔係单单淨係嗰隻手指先至有光彩。盼望今日保罗喺圣经里面俾我哋嘅教导，都提醒我哋，我哋每一个喺教会里面都系身体嘅一部分，我哋一齐去发挥嗰种嘅合一嘅精神。当大家喺教会嘅侍奉上面参与聚会上面，我哋能够除去嗰种 somebody's job 唔关我事嗰种嘅心态，教会就能够可以踏上合一嘅第一步。当大家觉得无论系传福音，无论系儿童事工，无论系关顾事工，我都应该系其中一份子嘅时候，神就可以喺教会嘅里面做更大嘅工。喺侍奉嘅配搭里面，我哋唔需要有自卑，更加唔好有骄傲嘅心态。而最后，作为肢体之间嗰种嘅关系，我哋要发挥彼此相互、彼此扶持嘅精神。如果咁样嘅话，我哋就能够好似今年嘅主题一样，我哋可以坚固教会，进而系彰显基督。我哋一起同心祈祷。主啊，感谢你是赐下教会，以致我们属于你的一班的儿女，我们可以在当中一切的敬拜你，去见证你，是宣讲你，去传扬你。但很多时候，在这个是有形的教会里面，因着我们的无知，因着我们的自私，我哋冇睇到你嘅心意，以致我哋系发挥唔到，我哋系应该成为一座灯台嗰种嘅力量。求主帮助我哋系可以彼此嘅以爱嚟到维系我哋嗰个合一嘅心。我哋每一个我哋都关心神家里面嘅事情，我哋更加期望教会，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属灵成长的家。这里是我们一同侍奉，是彼此关怀的地方。我们去坚固平安堂，我们去坚固这个的属灵的家，以致彰显基督。祈祷奉耶稣基督名字祈求，阿们。今日是所唱的回应诗歌是 The Bond of Love。